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穷寇莫追是庸人的格言，如果你放弃了追穷寇的机会，到时候只会让你懊恼不已，很可能是让他追杀殆尽。所以对穷寇一定要追杀到底。 第53集，李波生知道朱元璋已经打败了陈友谅，再加上徐达的一张利嘴，再说下去会动摇自己军心，于是下令击鼓进攻。身边十余员猛将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听到鼓声齐齐地杀了出去。徐达见了再不言语，把手中的剑往前一指，跃马向前。左右的将军们也早是憋不住了，争先上前冲杀。一场混战非常激烈，毕竟徐达比较占优，李伯生渐渐体力不支，但是仍然强撑着。再有几回合，徐达猛喝一声，一剑将李伯生挑下马来，命士兵们把他给捆了。十余员猛将见主帅被擒，一时斗志全无，有人开始溃退了。一会儿李伯生部全线溃退，徐达见状指挥全军紧追不舍，一股气占了杭州。徐达进驻杭州府，让人带来李伯生，亲自上前为其松绑，说道： 九文将军是江浙最聪慧贤德之人，我认为聪慧的人应该知天时，顺潮流。你认为当今天下该归于谁人呢？天下最终归谁所有，现在来说恐怕为时还早了些。 李伯生非常固执。徐达知道他言不由衷，不由叹息声： 将军明知之事何不敢明言呢？ 李伯生沉默了良久，摇了摇头说： 事已至此，丢杭州是我无能，被俘虏为不忠，如今除去一死，我又有何求？ 说完把脑袋撞在石柱子上，当即身亡。徐达念其忠勇，并部下厚葬李伯生。再说胡大海率兵20000辞别徐达，直奔嘉兴。嘉兴的守将吴荣严阵以待，胡大海让军士在城东6里处安营扎寨休息了一晚上，第二天率军赶赴嘉兴城下排开阵势。吴荣见胡大海就20000余人，他并不害怕，打开城门率军前来拒敌。胡大海一手提刀，一手指着吴荣说： 还是投降吧，可以免得一死，又可以避免伤及无辜。 吴荣见胡大海出口张狂，不由得大怒起来，他挺枪跃马直取胡大海， 口中喝道：“我要着你的狗命，看看谁能免你一死。”胡大海非常愤怒，单刀纵马杀去。两人在阵中交手十余个回合，只听胡大海大吼一声，一刀斩乌龙于马下。他的副将李通见了，连忙引兵退入城里，任由胡大海将士辱骂，只是闭门不出，一连相持续了三天。胡大海见老骂也不是办法，然后冥思苦想破城之计。过了良久，他找来个部将，吩咐道：“李通看来是一个有谋之将，不可低估啊。他如今死活不出来，硬攻城想必也是一时难下。我看，必须另想高招，方能破城。”胡大海说到这里，招手示意部将们靠拢过来。各位部将头挨着头，紧凑在胡大海的周围，一一的听他细声叙说以后，个个面带兴奋，点头称是。第二天，胡大海召集全军训话说：“那李通既然不出来，我们也就在这围着，好好过日子。”事后就在军中大摆宴席，高歌畅饮，还请戏班子到军中唱戏，一连热闹了三天三夜。早有人把这事报告了李通，李通听完以后啊，非常高兴。他说：“胡大海啊，不过是一个粗鄙村夫，如今自骄自傲，斗志已经没了，正是我军全军出击的好时候，也是解嘉兴之围的天赐良机，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。”李通毕竟是一个心细的人，一边安排全军出击的事情，一边又派出探马前去探听真情。到了午夜的时候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只听探马回报，便要全军出击了。胡大海这边呢，一边高歌畅饮，一边密布暗哨，严密地监视嘉兴城中的动静。李通探马的一举一动，早在胡大海的监视之中。等探马回城，胡大海立即紧急布防，设下罗网，等着李通兵出嘉兴城。探马回到城中，报告李通说：“胡大海哪像个将军，已经在军中喝得最烂，还与将士们划拳作令。”李通闻报大喜呀，即刻召集全城的军马，连夜出城，悄悄地杀向胡大海军营。可谁知，刚来到军营里，只听杀声四起，李通大叫起来：“中计了！”可是话音刚出口，一只飞矢射过来了，正中咽喉，顿时倒地身亡。众军士见主帅阵亡，已经无心再战，纷纷举手投降。胡大海率众将士一举拿下了嘉兴城，而朱元璋坐镇金陵。这一天，他得到了三个捷报：先是徐达破了杭州，又听说胡大海占了嘉兴，再得到常遇春夺得湖州的报告，不由得龙颜大悦，非常高兴，一面着令嘉奖，一面下令集中20万军队，夺取张士诚最后的老巢平江。而这时候，湖州、杭州、绍兴、嘉兴等地均被朱元璋的军队占领，而唯独有无锡还在张士诚的手里。徐达亲自率兵前往，原以为一举而破，可奈何无锡守将莫天姑坚守不出。徐达猛攻了两天，仍然不能攻破。正在与冯国胜、常遇春等商议攻城的计策，接到朱元璋的指令，绕道而行，速取平江。徐达接旨以后，率兵绕过无锡，直奔平江。1366年8月11号，徐达的大军来到平江，派冯国胜、汤和、常遇春等 将平江团团的紧围。徐达下令率各部人马日夜猛攻，先破城而入者为首功，当重赏。可奈何平江城非常的厚而且高，坚固无比啊，连攻了数天都不能拿下。徐达召集各位将领商议破城的计策。冯国用为首，兵将最强，围住的是平江最险固的新门，而相比之下，汤和所率的兵将最弱，同时围住的也是平江最容易攻入的垦门。冯国用心想，若以我之最强兵去攻平江最弱的垦门，攻城会更容易些。可是大元帅有言在先，先破城者为首功。想到这里便欲言又止。徐达见了便催促冯国用说，大将军可有妙计吗？我是想……冯国用稍作迟疑便断然说，我想如果留小部兵力围住新门，大部兵力与汤将军合在一处，共同攻打垦门，一定会一攻而破。徐达想了想觉得有理，便征询汤和的意见。汤和自随朱元璋以后，向来是以大局为重，从来不计较个人名利。他刚开始啊，见向来爽快的冯国用支支吾吾的，还不明白什么原因，但到此时已经非常清楚了，于是便说，以我之见，不如我与冯大将军换换阵地，我困新门，冯大将军攻垦门，如此一来平江城破可在近日。徐达闻言大喜啊，说道，好，就如汤将军所言，互换围攻之地，攻下平江都是首功。然后连续又进攻了一个星期，平江仍然牢牢地在张士诚的手里。徐达可心急了，然后带着众人到城外高坡来查看情况。张士诚与张士信在龙平府里一筹未展，却又是非常的不甘心。张士诚叹息一声说，哎，我们曾经带数十万兵勇战地千里，何以竟一下子落到如此境地啊？张士信说，陈友谅跨游荆楚，兵甲百万之众，不是也被那秃和尚步步紧逼，最后鄱阳湖一战。张士信不愿意说出兵败身死四个字，只是叹息声摇摇头。此时平江张士诚身边虽然有八万余人，但是得力的将军谋士早已经是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降的降，稍稍能有一些谋略的便只剩下个张彪了。张彪昔日见张士诚等经常的大摆宴席，大演歌舞，也是很有些看法，经常的发些牢骚。可是如今见张士诚张士信一副惶惶然不知所措的样子，他挺身而出说，陛下，切莫过分失望，今日虽说丢失比较多，但是仍然有八万余众，如果陛下能因今日之危振作起来，苦心劳志，赏罚分明，定可重新再东山而起。不等张彪说完，叶参军打断话说，张将军，莫不是趁陛下今日之危赶来教训陛下吗？张彪想好一肚子话要说，没想到叶参军竟这么一问，一时不知说什么了。张士诚也知道张彪与叶参军不和，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争来争去，不免心中很不高兴。他极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这种情况下亏你们还争，我现在要的是谁能拿个主意来解眼下之围。叶参军眨巴着眼睛说，禀陛下，微臣倒有个主意可解眼前之围，快说有什么主意。 朱元璋虽然属于小人，但眼下实在是强大空前。陛下刚才也说到，陈友谅跨有荆楚，兵甲百万，鄱阳湖一战赏兵败身死。如今短短不足月间，陛下连失湖州、嘉兴、杭州，现在就这弹丸之地的平江危在旦夕，不如开门与朱元璋言和，倘仍不失荣华富贵呀。叶参军的话没有落音，张彪忍不住一步向前，大声呵斥：叶参军，已经在这时蛊惑人心，说是陛下降敌。想当初陛下在高邮起兵称帅，那朱元璋还只是郭子兴手下的卫兵。你好了好了，都给我住嘴！张士诚大声喝道。昨天与张士信谈起脱困的事情，也曾提起与朱元璋妥协，可是一想到同样是起兵造反，如今竟要屈膝于他人，面子总是放不下来，心里服不下这口气。如果是元朝，他张士诚早就降了。张士诚这番苦心事，那叶参军哪里知道啊？听了张士诚的呵斥，他只当张士诚是冲着张彪而来，便又神气了几分。张嘴说：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，一切该由天命所定，岂能不顾天命而妄自抗争？如果顺天命……住嘴！张士诚大声呵斥，手指着叶参军，命令卫士：给我乱棒打出去！叶参军正神气十足，侃侃而说，突然遭到此呵斥，一时也懵了，还没回过神来，棍棒早打在头上。 哎，陛下饶命！ 然后抱头退出大殿了。张士诚之所以龙颜大怒，是他听不得不顾天命妄自抗争这几个字。大凡是有富贵富财之人，最后都靠的天命这两个字来安定自己惊恐的心，这张士诚便是如此。举义全因为不得已而为之，可是谁想到竟争得这么大的荣华富贵。早些时有一段时间啊，也曾为此惶惶不安，担心这突如而来的荣华富贵又突然消失无影了。但是时间一久，天命二字渐渐使他安心了。命里原该如此，自当尽情享受。没想到叶参军竟在天命二字上来动摇他的自信。要不是这叶参军是张士信的亲信，张士诚这回真的要杀了他。这边张士诚在自己殿中演着棒打叶参军的闹剧，那边徐达已经想到一个破城的良策了。徐达站在离城不远的土坡上，望着高高的城墙思考良久，突然心中一亮，他着急回大营，令大军在城外高筑木塔，木塔上设置火炮喷筒，直接对着城内。木塔修得比城墙还高，站在上面把城里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。木塔只在西南北三面构筑，留下东门用重兵守候，以重创敌人主力。张士诚打跑叶参军，气儿还没消，早有军士来报，敌军在城外西南北处筑起高台，看似要攻城。张士诚喘着气，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南门城上，举目远眺，果然见徐达的高台筑得又高又坚实。军士们上上下下，忙忙碌碌，正在往高台上运送火药、火器等物。张士诚见了，大惊失色：这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啊？龙平府太守周仁此时正紧追张士诚之后，这时迎上前来对张士诚说：陛下莫忧，还有路可走。那东门外不是没有筑起高台吗？从东门杀出来， 刻直奔海上，然后再寻找下一步动作。张世昌心乱如麻，看着周人拿不定主意，张彪见了上前一步说， 不管怎样，事已至此，唯有突围保存实力，才可能东山再起啊，陛下。 张世昌此刻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奢望了，但是突围出去谋得生路倒是合得他的口味，因而问张彪， 以将军之言该如何是好？末将愿率20000精兵从东门而出，杀出一条血路，护卫陛下出城。如果东门真有重兵伏击，张彪不幸，陛下可速往南门出击，一定可突出重围。 张士诚听得非常感动，叹息地说， 在这危难之时，能有张将军这样的忠勇之士，真是国家之幸。这次突围成功，一定重重封赏。张将军，请速去准备，即刻在东门打开一条通道。还请陛下多多保重。 张彪辞别，领了20000兵马冲出东门。而张士诚非常心急啊，顾不上帝王的身份，亲自登上城楼观看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着船，唱着那古老的歌谣，歌声随风飘，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心上。